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音声而艺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每一次出手对她来讲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尤其是遇到这样的强敌。 艾芬说着眼圈红了，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没有用自己那还算是健全的右手去抹掉泪水，而是任由他们在脸颊上肆意流淌着。有些话他不敢对着孩子说，只能在心中默默责难自己。那天肯定是在两个黑衣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奶奶还是出手了。他老人家要是有什么危险，艾芬他怎么对得起那出生入死的伙伴呢？艾芬一时间沉默不语，似乎有着许许多多的心事。大家都不愿意打断艾芬的思绪，但却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我说那天奶奶为什么连一个木盆都端不起来？怪我当时怎么没有问问奶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英吉非常懊恼地埋怨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奶奶的异常表现，害得奶奶如此冒险。 英吉，你不用太自责，你没发现吗？如果没有今天的状况，你奶奶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是啊，英吉，奶奶都瞒着你十几年了，其实啊，她是想瞒着咱们大家自己把这个事儿悄无声息地给解决了。 这一点我同意玄平和小赵的分析，也许是他老人家最先发现了这两个黑衣人，也许 奶奶发现这两个黑衣人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们，而且相差很远。 还没等雨说完，玄平就打断了他的话。此时艾芬注意到了自己失态，他不能再让这群孩子消沉下去了。 你们说的都没错，他老人家肯定发现了这两个人是能力超群的刺客。这样看来，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原力种子刚刚选出的孩子，也就是你们。而且以现在咱们村子的能力根本无法抵御黑衣人的袭击，所以为了你们，他老人家才出手的。 艾芬一边跟大家说着，一边心事重重地看着英吉。 也就是说，奶奶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黑衣人的存在，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选择了自己出手的方式消灭黑衣人吗？ 龙啸的反应永远比别人要慢半拍。此时莹吉的眼泪也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他知道奶奶其实那天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战，而自己还浑然不知。奶奶为了自己不顾已经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不顾自己的死活，可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经常惹得生气。 是不是奶奶最先发现了黑衣人，然后默默地跟踪黑衣人，是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们？ 我想是这样。我今天一直跟着你们的踪迹，也发现了死在洪水河边的另一个黑衣人。 哦，原来今天一直跟踪我们的人就是您啊，老师。 事实证明，龙啸的脑袋还真是比别人慢了半拍。艾芬看着龙啸，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今天确实是我，但跟踪你们的人还有黑衣人和你们的奶奶，只是奶奶腿脚不好，又不懂武功，根本跟不上那黑衣人的行进速度，也就无法跟黑衣人交手。想来奶奶当时的心里一定是很着急的。唉，都怪我。 小赵见艾芬老师又在难过和自责，就走到艾芬身边坐下来，挽住了艾芬的右臂。艾芬慈爱地看着小赵，抬起右手搂住了小赵的肩膀。 奶奶确实追不上黑衣人的行动速度，但奶奶选择了等待。 玄平一时间又是一副大侦探上身了的模样，一字一顿地分析起来。好在大家也都习惯了玄平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派，也都在静静地听着他的看似毫无根据的臆测。 奶奶其实已经判断出那两个黑衣人应该在村子附近出没了一段时间了。 对，刚才在黑衣人和老师交战的时候，黑衣人说过已经摸清了咱们村并没有高手的情况。黑衣人的目的既然是行此原力果实获得者，肯定了解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行踪，而奶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认定他们很可能会在人比较少的河边巨石等我们，而那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几个最经常去的地方，所以奶奶就先到了那里。 玄平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艾芬老师，当他看到艾芬老师不住地点头的时候，心里的底气就越来越足了。 果然不出奶奶的意料，两个黑衣人同时出现在那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到过的洪水河边。 但从现场看，那黑衣人是看到奶奶了，怎么还会让奶奶出手呢？ 那是因为奶奶拄着拐杖驼着背步履蹒跚的样子，让他们对奶奶放松了警惕。谁会想得到这样一位老人能在那么远的距离打出那样的一击呢？ 玄平自己摸着脑袋，似乎在回想着早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其实对于不懂武功的奶奶来讲，机会只有一次，而且稍纵即逝。 于此时也站起身来，来回踱着步，加入了玄平的分析。 对于身经百战的黑衣刺客来讲，他们其实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的。对于奶奶的出现，他们也仅仅是稍稍迟疑了一下而已，然后就已经有所防备了。 没错，黑衣人已经预感到了一些什么，所以其中的一个离开了巨石向河边走去，他们原来都在巨石后站着。 看着龙啸一脸茫然的表情，玄平拍了拍龙啸结实的大腿，接着与刚才的话继续说道： 所以奶奶不能再等了，他老人家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必须在一击之内同时解决到两个黑衣刺客，否则后果难以想象。而此时的对手已经有所察觉，并且逐渐分开，所以奶奶不能再等了，打出了咱们看到的那一掌。 没想到的是击中了一个人，另一个人受伤了， 你们分析的对。哎，如果当时那个受伤的黑衣刺客没有逃跑，而是反击， 我想黑衣刺客绝对没有想到奶奶出手会有这样的威力，他害怕了。只是奶奶没有武功，怕老人家没有办法进行追击，况且只能发出一击的奶奶即使追上那刺客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他才会端不住那个木盆，所以他才会摔倒。我怎么这么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奶奶在关心我，而我却始终没有在意过她。奶奶，您快点醒吧，以后迎吉一定听您的话。 后面的话声音小的谁都听不到。迎吉奶奶的出现救了在场所有的人，同时也让几个小伙伴内心充满了疑问。当然了，在他们之中感到最吃惊、最诧异、最不解的就是英吉。英吉今年15岁了，很快就16岁了。在这些年里从没有见过自己父母的他，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自从他懂事开始，看到小伙伴们都有爸爸和妈妈，他就很是不解，为什么自己没有，为什么自己只有个奶奶。自己为这事儿曾经多次问过奶奶，但奶奶的回答只有那一句， 你一生下来父母就没有了。 奶奶对他很好，奶奶做的饭很好吃，迎吉最爱吃奶奶炒的菜了。可最近几年奶奶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英吉还时不时从奶奶做的饭菜里发现各种异物，比如捆绑蔬菜的绳子了，调料瓶子的木塞子了。甚至有一次更夸张，英吉从奶奶刚炒完的菜锅里找到了一把小木勺子。奶奶平时不爱说话，也不怎么与村里的其他人来往，倒是小昭、塞纳、雨和玄平的爸爸妈妈经常来他们家看望奶奶。在迎吉小时候的记忆里，奶奶有时候总爱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偷偷的抹眼泪。有一次被小迎吉无意间撞见，奶奶就说是做饭的烟迷了眼睛。开始迎吉不懂，慢慢的发现奶奶那不是被烟迷了眼睛，而是在哭泣。英吉虽然不明白，但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可能是因为那时自己还太小，觉得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不愿意去了解。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英吉长大了，只有15岁，个子却很高。在人族的成年男人中虽然不算最高的，但也是明显的比其他孩子高出半个头。英吉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喜欢练武术，经常拿着一根棍子在院子里抡来抡去。每当这个时候，奶奶就会非常严厉地警告他， 英吉不许练武。 为什么奶奶？ 你的身体不适合练武，对身体不好，不许练，去多读读书。 为什么？我身体怎么不好了？ 没那么多为什么，我都是为你好。我说不行就不行。 人家父母都不管，就您老管我。我爸爸妈妈要是活着就好了，他们一定不会管我的。 祖孙俩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迎吉练武这件事儿，在奶奶那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迎吉也是个犟脾气，他可以什么事情都听奶奶的话，只有练武这事儿除外。但迎吉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奶奶岁数一天比一天大，腿脚也越来越不灵活。迎吉不愿意跟奶奶顶嘴，也不愿意惹奶奶生气。 尤其看到奶奶偷偷哭泣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感受。因此英吉总是瞒着奶奶偷偷练习武功，虽然没人教，但经常跟有人教的小伙伴一起比划，自己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英吉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经常能从别人那儿学到一些自己不会的东西，而且在反复练习中往往还能从中悟出自己的道理来，这一点是雨特别佩服的。两个人总在一起练习，雨是个小武痴，这一点两个人倒是很像。 老师，我想知道奶奶是怎么打倒第二个黑衣人刺客的呀？ 龙啸的声音再一次打断了英吉的思绪，他看了看仍然熟睡中的奶奶，他知道今后要面对的事情可能很多，他暗下决心，绝不能再让奶奶为自己操心了。不管未来出现什么，发生什么，他都要努力保护好他的奶奶。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我是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冬去春来，秋末夏至，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的过。我呢，给您接着带来这个声音工坊这个节目。要说季节吧，我呢是比较喜欢冬天。为什么呢？这冬天啊，它冷啊，这一冷啊，它就得穿得多。这一穿得多呢，像我们这肚子上脂肪比较厚的呢，它就能稍微的那么遮盖一点啊，褶着点。而且呢，它这天一冷啊，人就特别想吃，胃口就好，可以吃的好东西呢也就特别多。您像这最有名的这个铜锅涮肉啊，这个火锅好吃不好吃啊，一是看肉，二是呢看料，三呢我是爱吃饱了再着吧一口小烧饼或者杂货面，哎，这就齐了。得，这越说越饿了啊。好，今天我们听李牧阳带来的故事，给您说说这冬天另外的一道美食，也是这街边的一道风景啊，庙会上的必备，什么呀？糖葫芦。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的李牧阳。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老北京冰糖葫芦的故事。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裹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这首歌吗？这首冰糖葫芦能使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美好童年，因为冰糖葫芦是一个老少皆宜，特别是小孩子最爱吃的零食了。现在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可是你知道冰糖葫芦的历史吗？糖葫芦是老北京的一种风味食品，咱们北京称冰糖葫芦，天津卫叫糖墩儿，南方各地则叫糖球。糖葫芦据说与南宋皇帝赵敦有关，相传当年他最宠爱的皇贵妃有病了，面黄肌瘦，不思饮食，宫里的御医用了许多贵重药品都不见效果。皇帝见爱妃日渐憔悴，也整日愁眉不展，最后无奈张榜求医，一位江湖郎中解绑进宫，为皇贵妃诊脉后说，只要用冰糖与红果，也就是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5至10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刚开始大家还半信半疑，好在这种吃法还合贵妃口味，贵妃按此办法服用后果然痊愈了。 原来山楂的药用功效很多，它能够消食积、散淤血、驱绦虫、止痢疾，特别是助消化。也许是皇贵妃所食山珍海味积住了食堕下的病，小小山楂解除了病痛。后来这种做法传到了民间，老百姓把蘸了糖的红果用竹棍穿起来吃，逐渐又将大小两个果穿在一起，大个的在下面，小个的在上面，很像个葫芦，又因葫芦跟福禄两字谐音，有吉祥寓意，因而被称为糖葫芦。糖葫芦也算是帝都的饮食文化符号了，全国各地不乏标榜老北京冰糖葫芦的卖家。现如今这东西大多是在干干净净的玻璃柜台里，或者是制作成独立包装的样式出售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听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卖糖葫芦的可都是用一根竹竿一头捆上稻草，把糖葫芦密密麻麻地斜插在上面，然后走街串巷的大声吆喝糖葫芦，好吃的糖葫芦喽。小朋友们在了解了老北京冰糖葫芦的前世与今生之后，让我们再一起去品味它的酸与甜吧。谢谢大家。 酸里面它透着甜，甜里面呢它裹着酸，这酸酸甜甜能降低血脂，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能够少生灾病。最重要的，您还得保持一颗好心情。要说那烦心事儿啊，嗨，谁都烦，为那个劳神呀、啊、也不知道。您听听相声，听听评书啊，听听声音工坊。哎，那位说了，说哎，我听里边你们这孩子讲故事怎么讲得那么好啊。您放心，您来，您带孩子来，那绝对是个个都出彩。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制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八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 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老草原，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水